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2回，谢之方愣了愣，倔脾气上来了。 殿下如此偏听偏信，不问青红皂白的惩治于我，就不怕寒了忠臣良将的心吗？这几年来我暗中为你做了多少事，往你这宫室里送了多少银子，如今你打算过河拆桥吗？你这样怎么能让天下归心？有什么德能担任国之储君？ 大胆！ 明禄见他越说越不像话，生恐被季文景听出什么首尾，连忙令侍卫们把他的嘴堵住。 谢小公子，你素来跋扈无礼，淡忘无机，仗着太子殿下气性好，屡次以下犯上，便是太子殿下容得下你，这宫规国法也容不下。 季文瑜被工人们抬下去治伤了，谢之方趴在地上，手腕粗细的棍棒结结实实落在他后背臀间，响起令人生寒的顿响，他却像不知道痛似的，口中呜呜之声不绝，手脚乱动，七八个护卫一起按着他，险些都治不住。季温成转过身，瞧见季温景站在廊下，有些窘迫地理了理衣袖，缓缓神色道： 叫三弟看笑话了。 宁王季温景倒着实在旁看了一场好戏，这会儿心中滞涩之气一扫而空，又往谢之方身上看了两眼，笑着和太子一道携手进入正殿。 不妨事，王兄可好些了？我带了一些对跌打损伤有奇效的外敷伤药，是我在辽东带兵时惯用的，皇兄要是不嫌弃可以试一试。 谢之方挨了50大板，外袍和里衣俱被打烂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他挣脱侍卫们的钳制，强撑着爬起来，走到殿前的石阶底下，行三跪九叩大礼，高声道： 微臣无德无能，不光不顺，不堪扶持明主，这便向殿下辞别。从今往后，若非传召，再不踏清宁宫半步。 这话说的还像那么回事，但语气里却毫无恭敬之意，几乎是在明晃晃地告诉太子，他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，因为太子处事不公，不肯再为他卖命了。季温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捧着茶盏的手紧了紧。季温景在旁假意劝道： 这谢小公子倒是个性情中人，皇兄不如给他个台阶下。 不必。 季文成又羞又恼，将手里一盏茶泼在地上，看向了明禄， 让他滚。 谢之方全靠一口真气吊着，走一步歇一会儿，挺着腰杆艰难地挪到宫门口，正发愁自己这副模样应该怎么骑马回去，一个面生的小太监十分殷勤地跑过来： 阁下可是谢太傅家的谢公子？ 是我。你是何人？ 小太监亮出腰牌，做了个手势，旁边几个太监立时涌上来，搀着他往轿子里送。 咱家是宁王殿下身边的刘顺，殿下知道谢公子受了伤，怕是不便行走，令小的们在这里候着，送您回家。 宁王殿下。 谢之方愣了愣，倒没有拒绝，侧身钻进轿子里，趴在铺得松松软软的榻上，一摸额头，才发现冷汗早就湿透了鬓发。 正是。 刘顺呈上了一包伤药并一枚玉佩，态度格外的客气： 我们殿下听说谢公子是龙驹凤雏，有甘罗拜相之才，早有结交之意，爱着太子殿下也不好叫您为难，如今您既已离了太子殿下，便该多往宁王府走动走动才是，这玉佩是殿下贴身之物，可作为印信，在宁王府自由出入， 公子且安心收下，可不要辜负了我们殿下的一番好意呀。 谢之方手握玉佩沉吟了片刻，倒没有把话说死，从腰间解了装满银子的荷包递给刘顺，咳嗽了两声道： 你代我谢过殿下，因着我姐姐的事，我心里乱得厉害，又受了伤，且回家将养几日，待大好了便去拜访殿下。 见他为人活泛，出手又大方，刘顺忙不迭地应了，从轿子里出来，带领众人亲自将他送回谢府，这才赶回宫中复命。过不了几日，谢之方将养得差不多，登门拜访宁王，二人相见恨晚，把酒言欢，说不出的投契。谢之方将季文瑜一应所为之事尽数倾吐出来，神情愤恨，骂声不绝，又说到自己这些年为太子多方奔走，言丧心计的大功劳。大醉之后，甚至含含糊糊提起江南贪墨案之所以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背后也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。季文景越听眼睛越亮，纡尊降贵地问起破局之法。数日之后，力排众议，参照谢之方的谏言，狠心将十余名心腹要员尽数打入大牢，将一营账目核算清楚，又向父皇上了一道万余字的请罪折，果然凭借此举重获父皇的欢心。十年辽东战火连绵不休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他舍出几百万两银子填补了江南的亏空，自陛下手中接过兵符时，又求了三道旨意。其一，令谢之方任参将，领千余兵士随他出征；其二，封谢夫人为诰命夫人，后加赏赐；其三，封会合县主为公主，入白雀庵带发修行，为苍生社稷祈福。丽贵妃对谢之真的美貌印象深刻，颇为忌惮，见谢之方投奔了自家儿子的阵营，乖觉地求自己庇护。谢之真去了安里，又能免去狐媚惑主之隐患，不由得神清气爽，顺水推舟地替他求了一个婚嫁有几的恩典。众人心知肚明，谢家小姐出家是为了避祸，待风头过去，想还俗便还俗，想嫁人便嫁人，有那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弟弟顶着，又有丽贵妃和宁王撑腰，谁还敢拦着他不成？那些前几日拿谢之真取笑的长舌妇们，一个个慑于天威，噤若寒蝉。消息传了出去，向来温和从容的太子也勃然大怒，当即褫夺了谢涛的太子太傅之职，叫他还回翰林院当他的清苦学士去。志在必得的如花美眷成了名义上的妹妹，从眼皮子底下溜走，季文瑜怒气更甚，偏又不好发作，气得头疼了一整夜，只好将迎娶谢之真的事暂且放下，全力筹谋皇位，但等来日荣登大宝，到时候管他是安中修士还是有夫之妇，总要把他重新弄到自己的后宫里来不可。却说谢涛被亲儿子摆了一道，近在眼前的通天大道烟消云散，那孽障却攀上了一座新的考山，气得回到家里摔桌子砸碗，和谢夫人大吵一架，当晚便搂了个丫鬟，叫嚣着要将那人抬成姨娘。谢夫人也不理他，瞧着手中圣旨，再看了看面容冷肃的谢之方，长叹一口气道： 进来说话吧。 到底是做了多年母子，已经培养出些许默契，他知晓继子即将远赴边关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替他求个封赏，既是给了他安身立命的底气，也是有事请托。而那件要事自然和时至今日依然被蒙在鼓里的谢之真有关。谢之方沉声答事，跟着继母走入屋中，撩起衣袍，端端正正地朝他跪下，将自己的请求一一和盘托出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